好，咁我哋翻翻嚟《粵語片榮光錄》第一集，《粵語片同學嘅前半生》嘅第二節。咁正話，阿強就講到有一樣嘢，我覺得好，我好認同嘅，同埋我覺得真係好重要嘅，就係話粵語片之所以為粵語片都講曬啦，就因為粵語啊嘛。咁而粵語呢樣嘢咧，係咧，尤其是去到今日嚇，好多人話俾我哋聽，粵語或者廣東話係一種方言。是一種俚語，是一種次一等的語言。但實際上，其實如果我們再看回，不單止因為我們香港人，就是我們粵語就是我們最常用的語言，由小到大，其實就是說這個語言本身，其實它代表著那樣東西，其實是很重要的。因為任何一個民族，其實它那個語言就是它的文化的基礎，甚至語言基本上它是一種規範性，它是規範了你很多行為的。譬如我舉一個例子，一個很膚淺的例子，即是我認識的。我認識少少日語，但我認識的日語裏面，即是日文裏面，日文那個語言的規範性其實是最強的。它包括什麼呢？譬如包括男女、尊卑、老幼、輩份，它是每一樣東西都有它固定的字眼的。譬如男人和女人用我字，它已經是不同的了。即係男人咧可以用埋女人嘅我，但係唔可女人咧就唔可以用男人嘅我。咁甚至語言裏邊咧，日本我諗好多人都知嘅，佢冇粗口嘅，所謂嘅粗口咧就係佢冇好似我哋廣東話咁豐富，夾雜住好多好多性器官，甚至嗰個性器官咧男女通用嘅可以嚇，而且每一個字眼每一個性器官咧，佢可以有五六種六七種嘅變化。咁作為一種語言咧，作為粗口係一個語言嘅作用，其實我覺得好重要嘅，因為嗰個係一個發泄嚟嘅。如果我哋積埋好多憤怒嘅情緒，或者好多嘅慾望，如果你冇透過我哋嘅語言去發泄出嚟咧，無論公開又好，或者係私底下，即係朋友之間都好，可以好猥瑣，亦都可以係好嬉笑怒罵式嘅，可以好輕鬆嘅。如果你冇呢樣嘢嘅發泄咧，其實咧就造成咗一種壓抑感。咁所以我覺得日本人咧係出現咗好多好極端嘅行為同埋嘅思想，或者嗰個公開同埋私底下，即係嗰兩個空間嘅表現，就係完全係因為嗰個語言，而且個政府咧成個嘅意識形態咧，亦都係透過個語言咧去操控住成個民族嘅一啲行為嘅表現。咁所以譬如再舉多個例子，譬如粗口喺呢十幾年之間咧，喺我哋香港，尤其是我諗係2014年嚇，即係雨傘運動之後，我哋慢慢累積對呢個社會嘅唔公平嘅嗰種憤怒啊。其實我覺得係有一個好有趣嘅現象，就係我哋其實係合法化咗好多好多嘅粗口啊。即係以前我坦白講，我細個嘅時候，我後生嘅時候，我都唔講粗口嘅。但係越嚟越年紀大咗，到咗呢幾年，我都開始講好多好多嘅粗口。甚至我以前唔能夠好接受，譬如好似 David 你咁後生又即係粗口爛舌啦。然之後甚至好多女仔都係好粗口，我都好傳統嘅。我都記得我甚至寫過㗎啦嚇喺 Facebook。哇！點解啲女仔而家咁粗口啊咁樣？但係到咗今時今日咧，我覺得不單止呢個係日常生活化啦，甚至嗰樣嘢係你覺得係有佢嘅合法性嘅，因為如果冇咗呢樣嘢咧，我哋冇辦法去表達我哋嘅情緒，甚至我哋更加深層嘅一啲嘅積累咗嘅思想，積累咗嘅想法。咁所以我覺得粵語片之所以為粵語咧，就係其實佢保留咗我哋大量廣東話裏邊嘅傳統啦。同埋嗰種靈活性啦，嗰種生動性，嗰種生活化啦，咁嗰樣嘢咧，我真係越嚟越覺得睇粵語片，即係呢一個係一個好大嘅享受啊！甚至喺節目開始之前，我同阿 David 都有講過，我當然希望即係透過呢個節目啦，亦都即係喺我剩低落嚟嘅時間咧，我真係要好好地整理一下，即係我對粵語片嘅睇法。咁我甚至希望每一部我睇過粵語片咧，我都有一個筆錄啦。咁其中一個筆錄嘅做法咧，就係 drop 翻低曬戲裏邊出現過嘅所有嘅俚語，無論係我哋而家用緊嘅，甚至係大量已經係流失咗，但係佢有佢嘅價值，同埋又有嗰個 嗰個生動性。咁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好值得保留嘅一樣嘢咯。 其實係啊，我咦，你會唔會有啲片想擺上 share 佢？ 咁可以嘅，或者我哋睇一個，我抽咗一個片段係睇第一個啊，就係、是、一個如來神掌入邊一個片段，其實主要都係主角去學。如來神掌， 龍劍飛， 龍劍飛係學如來神掌，即係點解佢會學到如來神掌咧？就係因為即係武俠故事係咁噶嘛。總之佢就行衰運啦，咁就跌咗落一個深山嘅時候咧，就俾只大雕救咗。咁只大雕就將佢帶咗去一個世外高人嘅山洞嗰度。咁、那個世外高人就係火雲邪神啦。咁火雲邪神就因為種種原因啦，即係以前同人哋開拖啊。咁啊，幾多門派啊？咩好多幾多十人圍剿過咁啊？然後佢就即係其實佢暗示就係因為女色嘅問題，佢就俾人哋整盲咗隻眼。咁佢就當龍劍飛巧遇到火雲邪神嘅時候咧，咁火雲邪神覺得大家有緣分啦，咁我就收你做義子，教你如來神掌。咁我就好中意聽佢講嗰十式如來神掌叫咩招式名？咁其實延續翻我頭之前嗰節講嗰樣嘢就係咧，即係細個我好記得係大家同學之間喺度鬥念，記唔記得嗰十式叫咩啊？咁呢個第一，我覺得第一就係睇武俠小説或者武俠古仔一個好有趣嘅嘢，就係因為佢哋好多名堂啊。第二就係、好似我頭先咁講啦，我覺得都可以喺呢個 clip 入邊聽下廣東話一啲好生動嘅演繹咯。 或者我説明一下啦，就因為好多牽涉到版權嘅問題啦，咁所以我哋可能咧就好多時候就唔能夠提供到一啲畫面，但係即係呢一啲片段嘅畫面咧。又或者佢比較完整嘅成套戲啊，咁樣咧，我哋就會喺我哋個即係 YouTube 下低嚇，即係每一期我哋都會提供翻所有嘅 link 俾大家啦。即係如果大家有興趣咧，可以即係去揾翻嗰啲片段，睇埋個畫面啦。咁我哋就只而家咧就只能夠剪咗佢嘅生輝出嚟，但係預片真係有一個。如果大家真係可以一路 keep 住睇我哋嘅節目咧，一定會發現嘅。即使你對語片比較陌生都好，即使你聽佢嘅聲咧，聽佢嘅演員嘅嗰種抑揚頓挫嘅對白，或者佢哋嘅感情咧，都有一種正如阿強正話講得好嘅，有一種踏實感啊。同埋係你感覺到每個人都好似喺個聲音後邊咧。有很多 story 嘅，咁呢樣嘢係一個今日嘅電影裏面，其實我哋都比較少揾到嘅一樣一個特質嚟嘅。咁或者我哋可以聽一聽，即係如來神掌嘅一啲片段嘅聲響嘅片段先啦。 應承你收你為義子， 哦，義子龍劍飛拜見義父。 哎，真係真係。 是啦，义父，你头先话如来神掌究竟是什么绝技来的？ 阿剑飞，如来神掌是佛门的绝学，一共有八式，式式咧都有名堂嘅。第一掌叫做佛光初现，第二掌叫峨眉佛灯，第三掌叫佛问家聚，第四掌叫佛我同在，第五掌叫佛法相因，第六掌叫西天迎佛，第七掌佛光普照，第八掌叫佛法无边。呢八式如来神掌非常之厉害，光常任何绝技都不能比得上佢。有父子之情分，我教你学如来神掌，仲同你脱胎换骨添。 哇！ 现在咧，我只系能够教你第一、第二呢两式，其余嗰六式咧，在我都眼未曾复原之前，系唔能够教你。不过咁样，你学识两掌啊，已经咧可以横扫江 湖。哦，义父。多謝你指教指教。 係咯。咁就即係我印象當中就係大家鬥念呢啲招式名啦。咁當然呢啲係童年嘅嘢嚟啦。咁嗰陣時或者可能大個啲嘅時候都，我都喺度諗緊，可能係一種懷舊嚟嘅啫。 嗯。 但係事後我就唔係咁諗咯。即係事後我覺得，喂、哎，好，其實好得意啊！佢譬如佢哋運用自己嘅聲音聲線，譬如檸檬入邊嗰個火人邪神嗰個演員叫檸檬，佢其實做每一套戲都係呢把聲嚟嘅， 係啊， 每一套戲都狂笑嘅嚇。咁、啊、但係你會覺得佢好有 character 咯，講出嚟嘅時候，同埋我諗係我大啲嘅時候咧，我開始覺得有一種親切感係嚟自於佢係廣東話。 嗯。 所以我對粵語片有一種同我中意好中意睇日本片，我亦都好中意睇即係西片。 但個中意唔同。 係，但個中意唔同，因為個語言嗰度有一個強、嗯、有一個根強喺度、嗯。而嗰樣嘢又同而家嘅語廣東話有啲唔同。 嗯。 即係其實我覺得而家嘅後生仔，如果佢真係想有一種語言上邊有一種自信心，即係我哋係有一個歷史喺度嘅，我哋講緊嘅嘢。佢有個發展喺度嘅，我覺得粵語片係一個好好嘅渠道咯，即係認識粵語片。咁頭先嗰個就係、是、即係我細個會經常念嘅嘢啦，所以我同大家 share 下。 嗯，有一樣嘢就係、是、大家可以補充啦，就係、是、粵語片嘅時候咧，所謂稱呼粵語片咧，其實就即係我哋之前都講過啦，就係、是、香港自己本土製作嘅電影啦，用廣東話做語言啦，主要嘅語言啦。咁而且他們那時候、嗯、都是差不多全部可以說都是現場收音的，因為第一他們很喜歡片場拍、那時候也都、就是、事後配音的技巧呢其實、就是、未去到那麼先進的、所以演員也都是差不多 99% 呢都是道地的廣州人、廣東人或者香港人，所以語言上高，佢哋係唔會有口音啊，唔會有唔識講啊，即係咁樣嘅。咁、所以嗰、那個誒嗰、那個聲音咧，即係而家聽翻嚟咧，另外嗰個踏實感咧，就係來自當時有嗰種現場配音啊。咁、而粵語片去到70年代初期咧，係真係沒落啦，沒落到咧，甚至咧有一兩年咧，佢係完全冇製作嘅。咁就之後咧，先至開始咗一個國語片壟斷咗成個香港電影市場嘅一個時期。咁就去到73、74年嘅時候咧，彩元導演咧就喺邵氏片場咧就再重拍翻一套粵語片，就叫《72家房客》。咁就裏邊咧就用咗好多舊嘅粵語片演員啦，佢哋嗰陣時已經入咗去 TVB 噶啦，然之後又用咗好多邵氏片場。即係邵氏公司本身的一些講國語的演員，咁就加加埋埋，咁就變咗冇辦法咧，因為語言的混雜性啊，咁亦都因為嗰陣時喺片廠咧已經係開始個設施啊等等咧已經很好啦，咁就為咗慳時間咧，為咗其實賺多啲錢啦，咁就採取咗個事後的配音，咁從即使72家房客係隔咗都幾耐下，係未有一部全部係用粵語發音嘅電影。咁但係嗰個戲咧，就可以話咧係即係粵語作為香港電影嘅主要語言嘅重新嘅一個復興嘅第一步，就好賣座嘅。咁跟住就開始拍翻越嚟越多嘅粵語發音嘅電影，但係咧成個模式咧就改咗啦，就係、是、開始配音啦。 嗯， 所以你今日喺電視台啊，在 DVD 啊、收費台啊嗰啲睇翻嘅70年代中期打後到80年代、90年代嘅香港電影咧，差唔多全部都變咗做係配音噶啦。 事後配音。 係啦，而且係越嚟越多嗰啲配音員啊，聽嚟聽去都係嗰幾把聲啊。咁其實嗰個配音嘅效果係相當差嘅，特別係今日我哋再聽翻啦。雖然今日又恢復翻，即係現場收音啦。咁、所以呢個亦都解釋咗點解我哋覺得，即使係我哋聽嘅 sound bites 咧，其實都已經即係有一種好強烈嘅即係所謂嘅實感啦。就係、是、咁樣。 啊，我補充多一樣嘢。我你改正我，如果我講錯咗，如果我冇記錯嘅咧，譬如舉個例咁，《如來神掌》入邊咧。咁入邊有好出名嘅演員啊，於素秋。 嗯， 因為於素秋佢講廣東話係唔得嘅。 係啊， 咁我冇記錯咧，佢有一個專人係幫佢配聲嘅， 係、 好似嗰個專人都係現場配落去嘅，定係事後嘅？ 我理解咧就係、是、當時候咧嗰、那個情況就係、是、於素秋咧其實係 mime 嘴嘅， 嗯， 因為佢個口音好強， 嗯， 同埋佢把聲係比較粗嘅， 嗯， 即係佢冇佢嗰個，因為佢樣子真係好靚， 冇女性嗰樣嘢，因為把粗把聲粗咯就 係比較粗嘅。咁佢哋當時候咧就揾咗咧有一個叫黎坤玲嘅女演員， 嗯， 佢把聲真係好靚嘅，就係而家我哋聽到於素秋嗰把聲啦。咁佢嘅方法咧就係、是、俾多個麥俾黎秋玲，黎坤玲。黎坤玲咧就企喺個攝影攝影機隔離，係啦，即場呢、邊講，嗰邊就喺度掹嘴。咁所以有一樣嘢好得意嘅，你睇親於素秋嘅電影咧，你就會奇怪，第一佢把聲咧。成日有陣時甩甩地嘴嘅、又甩唔曬喎。然之後咧又因為佢要 mime 嘴咧，所以佢零舍講得慢翻少少嘅，慢咗我諗三分之一拍到啦。咁、但係嗰個慢咧又令到佢掌握咗一種女性嘅温柔嘅節奏啊。咁、又好似夾又好似唔夾，即係嗰種我其實係覺得嗰種曖昧性反而令到我哋覺得呢、這個。即係於素秋呢種咁嘅女性嘅形象咧、即係嗰種温柔同埋佢角色本身，因為佢多數都係做女俠啦，好、打得㗎啦，亦、都比較剛烈，但係有陣時亦都好柔情似水嘅。咁、嗰個 combination 就真係好難用一個單一嘅形容詞去形容嗰種吸引力嘅 嚇。 頭先你哋講到配音，或者八九十年代好多港產片都會配音嗰樣嘢。我諗即係我細個好多時即係接觸嘅香港電影就基本上就係嗰一啲港產片，或者電視台會睇到，甚至入戲院會睇到就係嗰一啲。你即係對我即係對我嚟講，或者可能同輩嚟講，就其實第一細個唔識啦，就會覺得嗰樣嘢係一個好自然嘅，或者係即係一個 given， 一個梗係咁樣噶啦。咁你曾志偉嗰把聲，咁你梗係知道曾志偉戲入邊嗰把聲梗係同佢真人，或者喺電視台做綜藝節目可能有啲唔同。咁但係就唔會。好理咩？或者唔會覺得誒咁、有咩好大嘅唔好或者唔妥？但係後來可能大個咗，或者睇多其他戲，特別係睇咗粵語片之後，有時再翻轉頭睇八九十年代嘅香港電影，就覺得嗰啲配音好難接受啊。除咗頭先你話，譬如嗰個製作上嘅問題之外啦，亦都先唔論嗰個對白本身寫得好唔好啦。你會覺得嗰啲嘢係好冇感情噶，同即係佢講緊嗰一個人講緊嗰樣嘢，同嗰個演繹係有一個好大嘅落差喺度。 係啊，係。 而頭先粵語片嗰啲就唔係咯，你會覺得呢個都唔係話個對白好唔好咁簡單嘅問題，係嗰、那個你會覺得一個統一一個完整性喺度啊，嗰樣嘢係比較鮮活一啲啊。 因為其實個聲音本身就係、是。表演嘅 一部分，係啊， 同埋係個人嘅一部分嚟嘅。 係啊，係你，所以如果佢係現場收音，好似頭先譬如阿強嗰，就算係一個咁樣樣，即係好武俠、好卡通奇想嘅片段，你會覺得入邊有一個完整性、有一個統一性，嗰、那個人或者嗰樣嘢係一體。而譬如之後譬如配音八九十年代嗰啲，當然嗰啲對白本身，你個人覺得誒好搞笑啊，好得意啊，或者諸如此類，但係你會覺得冇乜靈魂嘅嗰個語言。 係噶。 咁喺度其實我都其實我自己會中意睇粵語片，或者其中一個即係 constantly 講到趣味性嘅原因，其實同阿強一樣，就係都係嚟自語言，但係嗰個我哋嗰個睇法可能會或者嗰個切入點，我都會覺得可能應該有啲唔同。譬如頭先你講到啦，譬如可能我哋都會中意睇啲其他地方嘅戲，我哋可能中意睇日本片又好，荷里活片又好，但係嗰個中意可能嚟自一種譬如。一種可能創作上的欣賞，或者可能覺得他們即外國其他的片有些 某程度 的地方是比較優秀的。但是就如果你用同一個標準或者同一個眼光放回到粵語片，有多時就不是很適用，或者其實你會覺得就可能會同一個標準，你不會覺得很多粵語片會覺得好看。但對我來說，其中一個會覺得感興趣的地方，就是聽到很多而家可能好少用嘅用語，有時未必係咁 specific， 話係可能某一個字啊，而家好少聽到。有時可能只不過係一種某一種抑揚頓挫，或者其實如果你仔細聽，譬如佢哋可能用一啲助語詞嘅用法，嗰、那個使用嘅方法，可能同我哋而家用咧已經係有一啲分別，或者譬如佢哋 當然我唔知佢哋嗰陣時佢編寫對白嘅時候寫到幾仔細，或者喺嗰個對白嘅演繹上有冇一個好大嘅雕琢或考究。我估有可能冇，或者都係一個好自然嘅嘢。但係佢哋有一種好生動性喺入邊啊。我揀咗一個 clip 咧，其實係嚟自中聯嘅，即係當然中聯亦都係一個好重要嘅粵語片嘅公司。其實早期嘅時候，我諗都係成立粵語片研究會初期，就係我哋大家一齊係 啦，睇中聯係 啦， 係 一個香港電影資料館有個中聯電影嘅全展，就做曬佢44部作品。咁我將會即係分享嘅呢部《血染黃金》都係入邊其中一部中後期。他們開始有一些類型化的創作的一個片子這個戲就是吳楚凡、梅爾、李鵬飛等等主演，其實是一個你當是一班三教九流或者一班壞人樣，他們得到一批黃金就想分贓，中間就有很多的糾紛、勾心鬥角，就互相想鬥死大家去獨吞這一筆黃金樣。我選了中間有一場戲呢，其實就是吳楚凡飾演嗰個主角叫刀巴尼，咁佢有一個 Scarface， 佢有一個同夥就係一個李鵬飛飾演嘅大隻孫，都係啲黑幫或者啲壞分子咁啊，同歐陽劍嚟咗佢屋企。咁李鵬飛其實想毒死呢個刀巴尼，就即係吞咗呢批黃金，咁就斟咗杯茶喺度啊，咁啊落咗啲毒藥咁樣。咁吳楚凡坐到埋佢咧，佢哋就傾偈就氹吳楚凡飲杯茶啦。咁但係即係朱基導演喺場戲就即係表現咗個好高好強嘅懸疑性，就每當吳楚凡想飲杯茶嘅時候，就硬係會有啲嘢嚟 interrupt 咗佢，就或者諗起第二啲，或者講開第二啲嘢，就令到佢冇飲杯茶。畫真畫面上呢、這個嗰、那個懸疑性好強，而對白上咧。我覺得一方面亦都表達到呢個比較一個懸疑嘅氣氛啦。另一方面，因為佢哋都係一啲三教九流嘅人物咧，所以我覺得佢哋嗰個用語或者個語氣上係個市井性特別強啲，而嗰個市井性同我哋而家即係八九十年代以後會睇到嗰啲所謂古惑仔或黑幫嘅咩戲啊，諸如此類係唔同嘅。咁我睇嗰一段。就會都覺得有一個好大嘅趣味性。咁我諗呢個 clip 可能大概一兩分鐘到啦。咁我哋而家可以睇一睇呢一段， 聽一 聽，聽一聽呢段血染黃金嘅 clip。 有，喂，大隻孫啊，我問聲你啊，你估你將來分咗啲金之後，打算點咧？啊？ 哦，咁啊冇嘢嘅。嗱，你知啦，我哋啲撈家仔，咁如果將來啲金分妥咗之後咯，咁啊安安樂樂求其，希望每日兩餐飯、三餐茶咁啊算啦， 的確冇錯嚇。一個人求咩啫？總之啊，茶水充足啊，就兩餐飯安樂咁啊算啦。 係啦，嚟嚟嚟， 大少，大少。 有咩嘢事啊？又咩嘢事啊？嘿，睇下你个样，快啲去睇啲咖啡得未？ 系啊系啊。啊李生啊，你就未尝过啲辛苦啦。旧阵时我哋喺监房里头喝起上嚟，慢讲话茶，想饮啖水都难啦。我而家有咁靓嘅茶，唔好嘥啊。 你话要即系分析佢嘅对白或者讲佢点解好有啲难讲，但系我唔知点解我好中意睇。到李鵬飛戲入邊扮曬老好人咁話，我哋呢啲撈家仔點點，我覺得好笑。同埋佢最後吳楚凡話，即係佢有個你見到佢即係將要飲個杯毒藥嘅時候，佢講話飲啖茶濕下個口。譬如呢一啲 phrase 咧，我感覺到一個好大嘅趣味性喺度啊。譬如嗰啲李鵬飛鬧啊歐陽劍，你都死嘅。呢啲應該我記得好似係我阿婆有時會，因為我阿婆係啲廣東婆、東莞婆咁樣嚟㗎。佢有時入邊即係有時我即係佢，我印象中細個，譬如我阿婆即係喺我比較細個嘅時候都會鬧下我，大個即係再大個啲就冇啦。但係佢鬧嗰啲語言咧唔同我阿媽鬧我㗎，我阿媽鬧我唔係講嗰啲嘢㗎。咁譬如睇粵語片，譬如呢類似呢啲嘅。用語咧，你大概明白，即係你明白，但係你已經唔會講，或者你身邊嘅人已經唔會講， 你突然間哦，原來可以咁樣用，或者曾經有過咁樣嘅融合，或者譬如我哋有我哋買一啲而家可能都會繼續沿用嘅，或者變化咗嘅，原來以前係咁樣嚟。譬如我哋開始之前都有講過，譬如我哋講錢點樣數錢，譬如一嚿水一撇 係啊，呢樣嘢可以講一講。我記得我哋語片研究會咧，其實喺 Facebook 有個專業嘅。咁有一次咧，就有一個組員咧就問咗一樣嘢，佢話成日聽到語片嗰啲咩一撇水啊、一嚿水啊、 一盆水 啊，到底係點解咧？即係咁樣樣。我諗嗰個可能比較後生啦。咁跟住，其實我哋嗰啲組員咧，我相信好多真係上咗年紀嘅，亦都係即係語片啲忠粉啦嚇。咁跟住咧，嗰次嘅留言咧，哇，成百幾個人啊！咁然之後咧，那個就開始講啦，到底即係錢當時候嗰個代用語啊，有幾多咧？我後來真係整理咗出嚟啊，起碼有四五十種啊，係有啲我其實我都真係未聽過嘅，但係有啲就真係成日你會喺即係語片裏邊睇到啦。所以譬如你就話嗰個靈活性啊，即係嗰個廣東話嗰種豐富咧。其實就可以即係從呢一個咁嘅例子睇到啦。即係淨係講錢係啦，正話即係我都數之不盡啊！我揾一日我再 clip 翻出嚟咧，你做樣即係可以分享嘅。即係嗰個趣味性咧，你直情係你，我相信今日嘅即係後生一輩咧，係冇辦法可以想像到，亦都我相信我夠膽講，應該呢一種咁嘅豐富。是在其他的語言呢我不敢說是完全沒有，但是一定是很 rare 的，一定是非常非常罕見的。所以這個就是我們即是語片的其中一件事。 同埋關於語言有另外一個例子我都想分享的，就是和剛才血染黃金的類型有點相反。我想分享的其實春殘夢斷裡面有一段對白的接輯錄啊，咁我簡單介紹一下，即《春殘夢斷》其實都係頭先講到嗰個中聯電影公司嘅一個出品啦，其實都佢可能中前期少少一個比較嚴肅一啲嘅製作，當然嗰、那個製作比較大，嗰、那個成本比較好一啲啦。咁佢亦都係一個名著，係托爾斯泰嘅《安娜·卡列尼娜》改編啦。佢將原本喺俄國發生嘅故事就搬嚟香港。上流社會咁樣，即係一啲人哋嗰個男爵就變咗將沒有啦，咁大家都即係做都係叫騎馬咩咁樣樣，咁啊原本係啲貴族嘅就變咗可能係馬斯曾係一個富商咁樣樣，咁其實嗰個古仔即係變咗電影版都你當都係一個可能三角關係咁樣啦，即係白燕飾演嘅潘安娜就嫁咗俾。馬斯曾飾演的富商，但他的生活都相當之不如意，或者覺得被馬斯曾是鉛制他，或者很多東西有一個很大的壓迫。這個白燕的角色的潘安娜，其實他一直都是喜歡他以前的一個舊的相識，就是張沒有飾演的黃基樹。我選了有一段呢，其實已經是去到那個戲的中後段，就這個潘安娜的心意就被馬斯曾知道了就趕走他，咁啊當然張沒有知道呢件事因佢而起，就帶住一個悔疚嘅心情去揾白燕咁樣，就可能同佢即係想和好或者想安慰佢又好咁樣，咁但係白燕就好決絕咁，佢話唔想再見到你，或者我哋之間嘅就唔好再講啦。咁其中有一段就。有兩句好正啊！我睇好即係睇第一次已經相當之深印象。其中一個好深嘅印象就係覺得即係作為一個現代人，就算我講粵語都好啦，我冇辦法可以講到嗰一句對白出嚟㗎。其實就係而事實上嗰一句嘢基本上都係要張沒有講先有說服力㗎。就係當白燕表明話我哋唔一齊啦，我哋冇唔好再搞落去啦。 我哋聽佢講。 啊，我哋聽咗先，我哋聽一聽《春殘夢斷》嘅聲啊，唔該。 喂，你都係扯啦！我老實對你講，我係真心愛你，我知道你亦都係好愛我。既然陳克烈要同你離婚，你咪離咯。如果你唔嫌棄我，一切我都可以負責你。 就算犧牲我性命，我都在所不计。 爹，唔好再讲啦，我唔可以接受你。 点解呢？ 虽然陈克烈要同我离婚，但系我哋都系唔可以结合嘅。 结合？ 唔得噶啦。 哦，你误会咗我，我唔系咁嘅意思。我爱你系一片真诚，我系同情你，我一啲野心都冇。如果你能够同我结合，固自然系好。就算你唔嫁得我，好闲啫。我哋唔可以做一对精神上永远嘅好朋友？ 世界上冇咁样嘅朋友嘅，你谢啦。 你真系咁忍心？ 唔系我忍心，目前嘅环境，我哋唔可以再发展落去嘅。我知道三妹爱你，我希望你爱三妹。如果唔系咧，佢对唔住啦，我唔想以后再见到你。 嗰一个张活游讲，我哋要我哋做一个精神上永远支持嘅朋友。嗰个当然系佢要佢讲先有一个真系说服力或者一个可信性啦。而之后，白燕好爽脆硬朗咁講出呢個世界冇一啲咁樣嘅朋友，亦都係我都覺得相當之深刻同埋相當之一針見血嘅一個對白。同埋你成場戲即入邊講嗰啲嘢係一個好好似好似好遙遠嘅地方嘅人喺度好認真咁討論愛情或者一啲好對佢嚟講好重要嘅事情咁樣。咁成個感覺對我嚟講係好特別，同埋同我其他睇到，譬如會可能講嗰個 situation 本身即係一個三角戀，就係好永恆，或者當然好多其他嘅戲，即香港嘅電影都會有啦。但係你唔會喺我諗八年代以後嘅所謂港產片見到一啲咁深刻或者咁即係起碼個語言個表達上，你都感覺到嗰種強烈嗰種 intensity。當然唔好講 嗰種嗰種狠切啊！ 係啊，亦都係係啊， 嗰種真摯。 咁所以成個演繹，即係由演員嘅演出到去到佢哋語言嘅 delivery， 係一個好深刻嘅體驗嚟。嗰個一個係。 嗯，當然其實即係你揀呢個例子好好咧，因為其實成個戲我覺得都好多呢咁嘅例子嘅。仲有一個例子，就當然係張活遊第一次去到佢屋企，去到白燕屋企。然後跟白燕跳舞，如果你記得，即係佢就即刻講出一番對白燕嘅愛慕之情嘅。咁即係嗰一段説話，亦都係如果從今日嘅眼光咧，你可能真係會覺得肉麻嘅，又或者覺得哇，使唔使咁？ 我哋唔會咁樣談情嘅，而家 係咯。咁但係咧，當然喺個當時嘅背景咧，其實佢係可以嘅，係可以容許嘅。但係另一方面咧，就係其實粵語片亦都係坦白講，當時個社會咧係整體上啦嚇，即係成個氣氛係比較保守啦。即係有啲嘢咧，你係唔可以明言嘅嚇。譬如佢喺正話你嗰段戲裏邊，即係佢講結合，其實結合嘅意思即係話唔可以同你搞嘢咯，係嘛？即係其實係咁意思。咁所以佢就即係嗱，換作今日咧，你可能就話，我哋做對 platonic 嘅朋友啦，係嘛？即係咁上啊，柏拉圖式嘅。咁但係即係，我都諗緊，如果今日我哋唔講柏拉圖式嗱，柏拉圖式已經好文青咯，係咪啊？即係一般人咁，如果係一般嘅即係水平或者係嗰、那個用語，到底點講咧呢句嘢？你話最多我哋唔搞嘢啦咁。但係呢樣嘢咧，就喺呢一對男女裏邊，喺呢一段感情裏邊咧。你就會覺得不是那回事啊，所以他的暗示咧，其實我相信大家所有觀眾都明白的。但係嗰時，如果我是很細個睇呢個戲咧，我真的不明啦，係嘛？咪都唔可以結合咁又是做夫妻，又好像又話一齊咁就係結合啦，即係嗰種。咁所以呢，即係我覺得粵片其實充滿了呢一啲咁嘅暗示性。如果暗示咧，佢背後其實係一啲慾望嚟嘅，甚至一啲情慾嘅表達嚟嘅。但係就因為個社會有嗰個規限性， 咁反而咧，佢多咗一重想像力，令到你多咗一重嘅含蓄，或者係甚至點講咧？你會覺得佢有一種神性感啊！即係我覺得呢個亦都係即係粵語片好多時候好有趣嘅一樣嘢。 補充多少少，即係喺我嘅印象入邊，即係譬如我接觸得比較多嘅港產片，如果佢哋譬如接觸到一啲關於愛情或者一啲言情嘅部分咧，我籠統嘅印象，佢哋其實可能會想嗰樣嘢傾向得比較所謂現實一啲，或者個對白上可能令觀眾覺得愛情嘅困難或者嗰個 obstacle 係比較真實啲，而令即可能透過語言嘅一個貼地性或者個真實性。咁但係頭先嗰個例子咧，當然我唔瞭解50年代嗰個實況係點啊，但係我覺得嗰陣時啲人談情未必唔會係完全係咁樣講嘢啩。而我估我嘅感覺係佢入邊有一個好強嘅戲劇性啊，而我諗當時嘅觀眾係完全接受佢哋係咁樣去演出一場談論愛情嘅戲，而係完全了解或者甚至係投入佢哋入邊嗰講緊嗰一樣嘢。我覺得粵語片有個有趣嘅地方咧，就係佢哋有時一啲場面咧，即係譬如好似頭先嗰個啦，佢哋可以將嗰個戲劇性去推到一個好都幾極端嘅位置。其實嗰場戲除咗個對白上面嗰一個一啲調度同埋演出上都極端㗎。但係就算佢推到一個咁強嘅咁 intense 嘅一個 level 咧，係承載到同埋你係可以接受到，你係信服到嘅。呢啲戲之後嘅香港電影就我好似少啲見會有啲咁樣嘅嘢咯。 甚至嗰個演員嘅聲，即係個腔調咧，其實好重要嘅。譬如我正話喺度諗緊，一路聽嘅時候就係、是、呢段説話，如果唔係由張活遊呢個演員講咧，又差咗一橛嘅喎。因為嗱，即係粵語片有一個即係可能令到佢即係喺後來都經常俾人即係揶揄啦，或者係嘲弄嘅其中一樣嘢咧，正話強都講到嘅，就係、是、好多演員第一。因為佢嘅產量實在太大啦，但係佢嘅演員咧，佢唔係唔多，但係相對於佢嗰個產量嚟講咧，難免即係好多時候，即係一個演員，佢哋當年啊，一年可以拍成30多、40套戲嘅，係好勁嘅。咁所以即係嗰個密度啊，又或者係一個演員受歡迎嘅時候咧，難免咧一定係即係佢會經常重複佢嘅角色嘅。咁所以我哋今日睇翻翻嚟咧，就永遠就好似白燕就係永遠即係賢淑，永遠就係好温順啊。張活遊啊，永遠就係温温吞吞啊，即係情聖啊，即係呢啲。然之後即係每個角色咧，總之就係都有佢固定嘅形象。但係當然呢個其實唔係一個真實嘅狀況啦，因為我哋而家繼續睇落去咧，發現原來每個演員咧都有佢好大嘅 range 嘅，只不過我哋睇唔到啫，有啲。咁但係咧，亦都係因為咁樣樣，令到嗰個演員嘅形象，可能一出嚟咧，佢變咗無論佢嘅聲線、佢嘅造型、佢所有嘅嘢咧，佢已經係對嗰一類嘅角色咁熟能生巧，而且係入型入格啊！所以佢講出嚟嘅時候咧，就真係特別有一種說服力咯。咁所以你俾張活遊一個真係比較偏向於文藝或者係比較温柔。嚇，同埋係比較佢又唔係風流，但係佢可以好浪漫，即係一個咁嘅形象嘅話講出嚟咧，你係真係就算可能係好似好肉麻，但係你都會覺得好理所當然啊，即係你唔會去質疑佢嗰個感情咯。好啦，咁今日嘅第一集嘅時間咧，其實去到呢度差唔多。咁下一集咧，我哋依然會係繼續咧，係講關於粵語片同我哋三個人嘅成長嘅經驗啊，或者係後來甚至一啲社會嘅經驗啊，嗰種連繫性嘅。咁就希望大家即係繼續支持呢個節目啦。咁我哋第一集嘅粵語片榮光錄就去到呢度為止啦。好，再見。